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与何建国的婚姻一开始就遭到了小西妈的强烈反对，而小西却一意孤行，直到付出了诸如流产一类的代价之后，小西才明白婚姻原本不是自己理解的那般简单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顾小西捧着玫瑰花向回走，哎，突然想起今天是情人节来，哼，不用说，这顶尖级的玫瑰是简家男朋友送的。简家有一个顶尖级的男朋友，顾小西呢，结婚六七年了，跟情人节早就没有瓜葛了，夫妻间还过这个节的，要么是关系特别好，要么呢，就是关系特别的不好。到了办公室，简家打饭回来了，正找汤料准备冲汤呢，看见小西淡淡的扫一眼他怀中的花后说，没想到你还喜欢花儿。顾小西气得直叫，我当然喜欢，好东西谁不喜欢啊，问题是你也得有这个资格。把花往简家的怀里一扫，你的，快递送来的。用夸张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羡慕。小西之所以要表达羡慕，要夸张，是因为他不仅不羡慕，并且对简家有着些许的同情。三十出头的女人了，在情人节里收到玫瑰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她还没能把自己嫁出去。简家呢笑了笑，就近放下了花儿，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，找出了汤料包，盐锯齿撕开了包装，倒在饭盒里，拿饭盒去饮水机处接水。汤料是排骨酱汤，经热水一冲，立刻扑鼻浓郁的酱香香味儿在办公室里就弥漫开来。顾小西突然感到恶心，呕的一声，捂着嘴一溜的小跑就出门了。简家等了一会儿，见人没回来，想了想，拎上包就找到了洗手间。顾小西果然在那儿，这会儿他已经吐得差不多了，正站在洗手池前用手接水漱口。简家进来就问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顾小西抬起湿漉漉的脸就愣住了。哎，这几天一直不想吃东西，恶心，还以为是胃的问题，一点也没想到可能是怀孕了。可是她上次怀孕一点反应也没有啊。当下心里一惊一喜，接着就开始忐忑起来。本来顾小西对孩子是没有什么感觉的，无可无不可，是何建国坚持要要。小西更不想这么早要，觉得经济条件还不成熟，她不想做贫困母亲，但是呢，又拗不过何建国，这才要。因此上回得知可能是流产了的时候，还暗自的庆幸了好一会儿。何建国陪他去医院 坐的瓜公树，去的时候没发现何建国情绪有太多的异样，是看到容器里刮出的他们孩子血淋淋的残余组织时，何建国可就绷不住了，眼泪呀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，止也止不住，却硬是不出声，直憋得额上的青筋暴跳。从认识到结婚十年了，顾小新没见他这样过，当下就惊骇了，遂自我安慰，也许过几天就好了。没料啊，过了好多天，何建国还是不好，而且似乎是好不了了。话少，不笑，人仿佛都佝偻下去了一截，像是筋被谁给抽了。顾小西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对何建国的了解还很不够，至少在孩子这个问题上非常不够。古诗形容夫妻，把一块泥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，将咱两个一起打破，用水调和，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瞧，都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了，他整天半死不活的，你的日子能好过啊？权衡之下，顾小西决定马上再要孩子。既然早晚是个要，早要晚不要，他并没有多损失什么。对何建国当然不会这么说，对何建国说就得说他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何建国，为了何建国的家考虑。何建国听了顾小西的决定，一把将他搂进怀里，说了两句话，一句是对不起，另一句是谢谢你啊。蜷在何建国的怀里，顾小西的心中没有一点阴谋得逞的得意，有的只是感动和喜悦，这才更深地体会到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二位一体，同悲同乐。从那一刻起，夫妻俩开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，生活质量都因之受到了影响。本来今夜激情澎湃，突然想到还要算一算排卵期，就停下来算，等到掐着指头算清楚了，如果正是排卵期，可是情绪呢？没了。不是，就更不能做啊，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啊。别等那边要用的时候，这边的钢没了。当然，也有二者恰好重合的时候，却不知为什么，从上次流产一个月的禁忌期过后，他们就开始努力。数月过去不见成效，何建国急，顾小西更急。不想要孩子是一码事，要不了孩子却就是另一个性质的另一码事了。小西曾经回家悄悄地问过妈妈，头胎流产会不会导致丧失生育功能啊？妈妈说呢，可能会，也可能不会。刨去妈妈安慰她的因素，那会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呀。因此，当听到简家问她是不是怀孕了时，她自然忐忑，当即就问简家：“哎，我上次怀孕，怎么没这些反应啊？”简家回答说：“每次怀孕的反应不一定完全一样，他就不一样。”边说边走到每个蹲坑前，拉开挡板看，确定里面没人，又转身将厕所的大门从里头锁上，而后呢 打开了他拎来的那个包。那个包不大，层次分明，是简家去年收到的情人节礼物，上面印着夸张的花卉图案，艳丽妖冶，呼之欲出，典型的浮世绘风格，曾被小溪形容为一派魑魅魍魉。简家从包的深处掏出了一个便携装的早早运试纸。 啊，你还随身带这个呢？ 顾小溪吃惊地问。简家没回答，只用目光敦促顾小溪快点做测试，少废话。一分钟以后，试纸上出现了两根红线，妊娠阳性。没容顾小溪发表怀孕感言，有人就推洗手间的门了，推不开就梆梆的敲，传递着敲门人的高声的怨恨：“谁在里头啊？锁门干什么呀？”简家就烫着了一般，把手里的试纸丢进了蹲坑。来人是三边试主任，那个中年美妇。进来以后，目光就锥子一样扎了他们两个一下，却呢什么都不问，拉开挡板进去关上。片刻以后，挡板后边就传出了稀里哗啦的如厕声，令正和简家向外走的顾小溪哇的又吐起来，吓得美副主任隔着挡板嗷的一声尖叫。何建国手机响的时候，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刚刚放下，此前呢一直占着线，否则顾小溪不会把电话打到手机上来，这也是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默契，有座机不打手机，不该花的钱不花。刚才一直占着公家电话的是青年小王，现在的青年人心理素质真好，竟能在一屋子万马奔腾的电脑键盘声中坚持将私人电话打了38分钟之久。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推移，何建国的脸是越拉越长了，空格键回车键敲的是咣咣咣的作响。他们正在为银行开发一个应用软件，时间很紧，任务很重，何建国是这个项目的项目组长。小青年在电话里与女朋友商量情人节的事宜，最后的决定是晚上去奥拜克吃情人套餐。放下电话以后，有人问他：“哎，那套餐多少钱呢？”答曰999，引来了一片惊呼：“啊，999啊！吃什么呀？吃活人呐！”谁都没注意，或者是没在意，组长越来越难看的脸色。也不能怪大伙儿拿豆包不当干粮，组长这一向以来的脸色就没有好过，令人很难觉察出此时彼时的分别。终于何建国忍无可忍，抓起手边的杯子起身，椅子向后一推，用力过猛，与后面的电脑桌相撞，发出咣的巨响，屋里这下一下子静了下来。何建国在静寂中沉着脸去饮水机处接水，小青年不识趣，凑过来讨好：“头儿，你们今儿晚上上哪儿啊？”“回家。”“ 今天是情人节。”“ 我只有老婆。”“ 也是，已经上钩的鱼了，何必再喂诱饵啊？哈！”“ 还说，还不快去干活！” 何建国一声断喝，用劲儿之大，震得手中杯子里的水泼洒了一裤子一鞋。小青年诧异的看了何建国一眼，抽身就走开了，心里头的疑惑 多过不满。 哎，族长到底是咋的了？一天到晚拉着张驴脸，动不动就火。从前他可不是这样，从前他待人和蔼可亲着呢。 何建国这种状况持续了有一年了，打从去年顾小西流产后开始，最初是为了那个早夭的儿子，后来是为了顾小西的怀孕不果。何建国背地里去医院做过检查，医生说他没有问题。那他没问题，就该是顾小西有问题了。顾小西若有问题，责任那就全在他和他家呀。今年节前父亲主动打电话来叫他们不必回去，令他不快，什么意思啊？孙子没了，儿子儿媳就不能回家了？顾小西要是不能生育，他们家就不容他了？他们家要是不容他，自己怎么办呢？固然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，但是，仅有爱情的婚姻，那是不现实的婚姻呢。年是在顾小西的家过的，一个年过下来，何建国本来不好的心情一发的恶劣了。须知这个时候，顾小西家人若能对他表现出足够的喜爱包容，给他力量，他会有勇气将他和顾小西的婚姻进行到底。但是顾小西的家人令他失望了。顾小西家四口人，父亲顾子川，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，母亲吕叔，某大医院普外科的主任，弟弟顾小航未婚，跟父母住在一起。春节七天假，何建国在这个家干了一星期的活，比上班还累。累不怕呀，农村长大的孩子不怕累，再苦再累心里甜就好，他关键就是心里不爽。不爽不足以形容，在这七天与小西家人的朝夕相处里，他感受到的只有苦涩。什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，什么老丈杆子给姑爷烫酒对饮张罗饭菜，统统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。小西的家人对他是一成不变的，不远不近，不温不火。顾小西对此肯定有感觉，否则他不会有意无意地替他爸爸妈妈着不。什么知识分子都这样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距离产生美呀。不管小西怎么说，何建国只是淡淡的笑笑，什么也不说。他不是没见过知识分子，进一步说，不是没见过小西爸妈怎么对待别人，再说具体点，不是没见过他们怎么对待顾小航的女朋友，那全然是两副嘴脸啊，亲切热情溢于言表啊。女孩给小西妈包了个橘子，就会被挖掘总结出数条深刻的背景优点，家风好，有家教，人情练达，大家闺秀，全然不同于何建国。不论在顾小西家干什么活怎么干，似乎都是该着的。同样身份两个标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何建国父母是沂蒙山区的农民，女孩父母是音乐学院的教授。这些话何建国藏在心里，没跟任何人说，包括顾小西。说了没用的话他从来不说，况且不仅没用，还会有副作用，会被人指责为自卑。农村孩子进城即使不自卑，也会被强行贴上这一个标签， 只要被贴上这么一个标签，那么无论你是愤怒还是忧伤，那都不是别人的错，都是你自己过于敏感的错。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。刚到北京的时候，刚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环境的严峻。比如宿舍里一丢了什么东西，就必定是农村学生偷的。为了这个，一个农村的女生被逼得自杀上了吊。何建国不，他不上吊，他打工挣钱学跆拳道，背后说他，他不管，只要谁敢当面说，那试试。从学校毕业到走上社会近十年了，何建国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抱定了两条原则：一，面对；二，沉默。要说人情练达，这才是，剥个橘子就人情练达了，笑话。 知道小西怀孕，何建国欣喜若狂。就在这时，何建国的爹打来电话，说他率领一队人马赶来北京看病，此刻正赶往小西妈所在的医院。小西闻讯怒不可遏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顾小西的丈夫何建国来自沂蒙山区，这样的家庭背景令生活在大都市的何建国倍感压抑。小西的再度怀孕对何建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在顾家过年的这七天里，一日三餐卫生清扫，采买购物，迎来送往，全都是何建国一个人忙活着，顾小西也就是打打下手。家里有小的，老的是可以歇着，但是小的应该伸把手吧。不是指顾小西，顾小西干多干少何建国不计较。去年春节他在自己的家里的英勇表现以及带来的后果令他没齿不忘。他指的是顾小西的那个弟弟，二十五六岁的人了，什么什么不干，天天睡起来就吃，吃完就走，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沾，是理所当然。更过分的是他爹和他妈，居然也就由着儿子不管不问。他们不管，何建国也不管，天天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忙这忙那，活到人到，不就七天吗？困难像弹簧，人字头上一把刀，跳河一闭眼，全当生命中这七天给了顾家好了。何建国忍了七天，是在初七的晚饭的时候功亏一篑。本来一切都好，由于想到是在这个家过这个年的最后一顿饭了，何建国还特地把菜整得丰富一些，甜软的，清淡的，汤汁浓稠的，考虑照顾到了这家每个人的口味，忙了是整整的一天，一心要给自己这七天的辛苦画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或者是醒目的惊叹号。事端全都起于顾小航。那天晚上，何建国烧了红烧肉。这个家没人爱吃红烧肉，除了顾小航，且是酷爱。就这米饭，一个人能干掉冒尖的一盘，完了还要把米饭遮进红烧肉的汤汁儿拌一拌，全部吃掉。也就是说，红烧肉是专为顾小航烧的。红烧肉是道功夫菜呀，小火慢炖至少得三个小时。那天晚上，除了顾小航，每个人都领会了何建国的苦心，并且有所表示。爱吃甜软的小西爸对那盘文思豆腐赞不绝口，爱吃清淡的小西妈边吃着蒜蓉西兰花边对何建国点头，顾小西则是全面肯定啊，并且不时地提醒大家注意被忽掉了的某个菜肴。只是顾小航一句话没有，埋头吃完，碗一推，筷子一撂，抬屁股走了。何建国见状默默地叮嘱自己，忍住，忍住。倒是顾小西看不过去了，冲他弟弟喊了一嗓子，小航，把你碗收了。顾小航头也不回，我有事儿。 顾小西又说，你的碗你不收，叫谁给你收啊？这时候何建国开口了，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，何建国呀。气氛一下子就僵住了。几秒钟之后，小西妈说话了， 我们家的孩子不管小航还是小西，都有个坏毛病， 凡你们认为没意思的事儿，就不愿意干，叫都不动。 可是做事不能光凭兴趣，还有责任啊！你看，建国就不一样啊，就比你们两个啊懂事的多。 几句话给他儿子的行为定了性了，做事凭兴趣，典型知识分子的语言风格，于不动声色间避重就轻。何建国当即起身离席而去，掩饰压抑了七天的怒火，顷刻间爆发暴露。 晚上回家，顾小西跟他大吵了一通，嫌他在自己娘家人面前不给他的面子， 令何建国悲哀呀。如此下去，他们的婚姻前途在哪儿啊？希望在哪儿啊？过完了年，何建国再出现在单位里的时候，一张面孔冷且硬，令组里全体青年人纳闷儿。组长手机响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，当时的屋里很静。他刚冲小王发完了火，裤子上鞋上哩哩啦啦到处是水，他放在电脑旁的手机响了，彩铃旋律优美忧郁，集合组长本人的气质。组长拿电话的时候脸还阴得发黑呢，一分钟以后，一张脸乃至整个人竟通了电似的大放光明。 啊，哦哦哦，哎，还是得去医院检查确定啊，我马上去你们单位接你去，你不要动，今天下雪路滑，等着我。 一边对着电话嚷嚷，一边就开始向外走，走到门口大约才想起这屋里的一组下属，回头就敷衍地叮嘱两句，啊，好好干活，抓紧时间啊。人一闪就不见了踪影。从医院检查了出来，本来飘着小雪花的天已经放晴了，那盖着妊娠阳性大红戳的化验单被收在何建国贴胸的夹克内兜，直接温暖着更里头的他的那一颗心。门诊外台阶上仍然有残雪，何建国搀着顾小西小心翼翼地走，生怕有点闪失摔着了他们来之不易的孩子。有了孩子才算真正的有了一个家呀，有了家他在北京才算是有了根呐，有了根他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。离开医院后，两个人去饭店吃饭，顾小西中午没吃，这会儿也饿了，想吃泡菜，于是呢决定去饭店何建国请客。饭店基本没什么人了，已经过了饭点了，服务员很快把泡菜端了上来，有红有绿有白，煞是水灵。何建国炒起筷子，加片洋白菜喂小西，顾小西张着口接了，脸上是似笑非笑，母以子为贵呀。 啊何建国呢只是呵呵的傻笑，手下已夹起一块嫩黄瓜候着了。顾小西 吃了一口就不吃了，咸泡菜不如想象中的好吃。何建国马上招手，叫服务员给上盘凉拌萝卜缨子。知周到，知体贴，知低声下气，令顾小溪身心舒坦。身心一舒坦，他就想自己得说点什么呀。嗯，建国，你看啊，这怀孕十个月，那生下来至少还得喂上三个月的母奶，是不是？那里外里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呢。是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嗯，我的意思是，折腾出一个孩子来， 男的呢，只需要忙活十几分钟，女的呢，得累上一年多，打起官司来，这孩子还是两个人的，两个人享有同等的权利。哼，想不通。 何建国只是呵呵的傻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发牢骚了啊，孩子生下来让我妈带啊，那出了月子你该干嘛干嘛，什么都不用你管，行了吧？ 嗯，那要是生的是女孩，你妈给带吗？ 呸呸呸呸呸，乌鸦嘴啊。 哎，女孩怎么了？你看人家女皇武则天脚底下跪的那一大片，还不全都是你们男的？ 嗯，武则天，切，几千年了也不过就那么一个嘛。 郭小溪刚要反击，服务员就送来了萝卜缨子，蓬松嫩绿。何建国夹起一大筷子塞将过去，堵住了小溪的嘴。这萝卜缨子拌的呀，酸甜咸适中，带着点萝卜的微辣，那味道真是好极了。顾小溪是大口大口的吃啊，边吃边夸赞，暂时扔下了跟何建国的辩论。是好吃啊，建国，这萝卜缨子是怎么弄出来的？ 我告诉你说啊，萝卜上面的叶儿刚长出来还嫩的时候就掐下来。 啊，那叶儿掐了萝卜怎么办啊？ 不要了呗。 吃罢饭，何建国送顾小溪回单位，打的车路上到处可见情人节的情人和玫瑰。路过一个建筑工地，民工们正在干活，一个个满头满脸是土。与城里情人节的情人们近在咫尺，是相距万里。 哎，建国，春节刚过就开干，也不知道是从家里回来了，还是压根儿就没回去呢？ 顾小溪看着车窗外的民工，若有所思。停了一会儿，又若有所思地说：“ 建国，你说，要是生一男的，像他们似的，那有什么好啊？” 哎，那咱就不能争口气，生出一李嘉诚来？ 哼，就你那遗传，还生李嘉诚呢？啊？要我说，还是稳妥一点儿，生女儿吧。你看人家杨玉环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呐。 也是，还是女孩的可发展空间大。进则武则天，退则杨玉环。 哎，不像我们男的呀，是只能进，退不得。 哎，要我说啊，你妈生你们哥俩就没用。她要生出一个漂亮女儿来，杨玉环似的，你们哥俩不就成国舅了吗？你妈更得是高高在上，母仪天下呀，哪至于跟现在似的呀，还在一个偏远的穷山区啊，白发亲娘烛光里的妈妈似的。出租车里正在放《白发亲娘》的歌，顾小西也算是临场发挥。烛光里的妈妈和白发亲娘属同一个类型的歌，煽情型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都怀孕了，积点德吧，啊。 何建国瞅了顾小西一眼，不怀好意的笑。 那实在不行，生女孩也成，哪怕不像杨一环，哎，像你， 哎，我 这俗话说的真是好啊，有剩男没剩女，你看，连你这样的，到头来都有我这样的男人给接着呀，啊，顾小西大叫一声，去打何建国，何建国抓住他，连连地说：“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闪了腰，闪着了孩子啊！”二人就是偎在了一起。片刻以后，何建国柔声地说：“哎，把你送到了，我还得回公司啊。” 嗯，去吧，好好干，为了咱孩子，多挣点银子，啊。 这是一年多来两个人罕见的温情时刻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何建国那优美忧郁的彩铃响了， 是他爹。 何建国一个远方大伯来北京看病，两个儿子陪同，建国爹率领，此时一行四人已经出了北京南站，正往小西妈的医院里赶。打电话为的是让何建国通知顾小西也去，在医院同他们会合，有事儿也好帮着给张罗张罗。温情时刻顿时土崩瓦解，灰飞烟灭。这时候车正好在出版社门口停住，顾小西拉开车门要下去，被何建国一把给拽住了，嘴里一叠声的：“哎，小西，小西，小西。”眼里是固执的软弱。 哼，他们来，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 顾小西是咬牙切齿，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他家怕小西家推辞，干脆就这样先斩后奏。谁说农民傻呀？狡猾着呢。你爹当我妈是什么人呢？ 宫廷御医啊，整天闲着没事专候着你们来传呢。他一天几台手术你知道吗？跟你说何建国啊，我不是不能去医院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找到我妈。他要是上了手术台，谁去也没用。 何建国一声不响，任顾小西数落，心里头也是突突的冒火。说来就来，一来就是一个小分队，除了看病还得吃住，依他爹的秉性，肯定还要带着他们在北京逛逛转转，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都是何建国的事儿啊。何建国是他们村唯一的北京人呢，是他爹这一生的人生骄傲啊。多少次了，他想就这件事跟爹好好的谈谈，跟爹说不能再这么着了。背地里心里他已经将谈话的内容、谈话的方法预习了 N 遍，他说什么他爹说什么，他爹说了什么他再说什么，言辞恳切，逻辑严谨，感情真挚，有几次把自己感动的都想哭。但是呢， 每每真跟爹面对面的时候，那些烂熟于胸的字词却是一个也出不来。你想啊，跟爹见面只有两个地方，北京老家。在北京，爹是投奔你来了，你说那些话不论怎么委婉着说，都会让爹觉着是嫌弃呀，是一种撵呢。可惜呀，在北京不能说的话，回老家以后照样是不能说，不，更不能说了，说不出口啊。一回到老家，他整个人都会被那种熟悉的忧伤和惭愧牢牢地控制，说出的话和事先想说的话完全相反。啊，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找我。 不出小西所料，刚下手术台的小西妈对建国爹先斩后奏的举动极为不满。接下来，何建国又先斩后奏地将他爹一行人安排住在自己家，小西只好回家借宿，并承接了母亲满腔的怨怒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